哎，大家好，哎，我哋家产广产又翻嚟啦，我谭祖。 系山大，我哋又翻嚟啦。 喂，我哋跟住讲呢个 topic 咧，我谂大家就会好有兴趣嘅。 嗯， 咁不过咧，大部分人咧都冇撞过嘅。咁我就试过撞过啦。咁我唔知阿山大你有冇试过啦？ 乜嘢先？ 哎，就系、是、交通意外。 梗系试过啦， 梗系试过，但系唔系个个试过，应该大部分人都冇试过嘅。咁嗱，交通意外喺加拿大嘅情况咧，我谂有啲情况咧就同香港就唔系太一样嘅。咁例如啲乜嘢咧咁样？如果喺加拿大咧，譬如话买烟梳啦吓，咁其实咧就同香港类似，有全保同埋有第三保。 咁你而家讲紧交通意外定讲烟梳啊？ 唔系，就因为讲交通意外，所以先至 cover 有验疏，因为验疏系同交通意外有关嘅。 系， 你明唔明啊？好啦，咁喺个验疏嗰度咧，其实咧基本上就系我哋系会有全保或者第三保嘛。 嗯。 咁而喺加拿大咧，就喺嗰个验疏嗰度咧，其实情况一样嘅。不过佢第三保咧，佢个名字就有少少唔同啦，叫 PLPD 啊。 系。 叫 public liability and public damage 咁香港咧第三保有冇指定系要买几多钱咧？我自己买第三保，好似佢又冇指定话买几多钱嘅。咁但系咧加拿大咧就会指定买超过100万加币以上咧先至叫合法嘅。好啦，咁点解要讲验疏咧？咁样，若然我哋一同有交通意外发生。只要其中一方是冇验疏嘅，无论嗰方对与错，对都好，因为佢冇验疏，佢都系变咗错嘅。你明唔明我讲咩？ 明， 即系话冇验疏嘅情况之下嘅话咧，你点样撞法都好咧，你就一定系俾人告你嘅， 衰硬噶啦， 系啦，衰硬嘅。所以咧，我哋呢度呼吁咧就系话，千祈唔好就冇 insurance 走去揸车。咁同埋咧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加拿大 highway 佢速度好高噶嘛，即系撞亲咧就唔系好似香港咁样，譬如揞亲前面架车咁样。咁你谂下，如果行120去冚埋一啲嘢度嘅话，咁一冚嘅话，成架车就散晒嘅。咁赔起上嚟就好金嘅。如果冇验疏嘅话咧，咁所以点解 PLPD 话要赔100万加币咧？因为你唔知道冚到啲乜嘢噶嘛。咁所以咧呢个验疏呢个咧就其中一环咧。就点解我要提咧？就系话最少咧就系买第三保。如果你唔买全保嘅话，喂，但系加拿大验疏其实你而家嗰架车咧，其实贵唔贵咧吓？ 嗱，我嗰架车因为我揸下车仔啫，咁我贵唔贵嘅啫？我谂睇好多 factor 嘅，就话即系你有几多年 experience 咧？有冇 claim 过咧？吓、咁你又有冇学过去上过啲呢、這个即系驾驶学校嗰啲班咧？因为我哋当年初到嘅时间咧，如果你买车第一架车，你买验疏嗰阵咧，你能够 produce 到一个 proof 就证明你喺一间政府认可嘅驾驶学校读过一个叫做。defensive driving 嘅 course 咧，你系保险公司系会当你系唔系一个新司机，当你系有3年 experience 嘅司机嘛？咁你嘅保费我谂同你买架咩车就分别唔大嘅，即系除非你买架 Rolls Royce 又唔同啦。 嗯，明白嘅，明白嘅。咁即系话咧，我哋嗱，即系基本上咧，就系如果去。接受呢个正式嘅培训啦，咁就大家去买保险嘅话，相对嚟讲就会平啲啦。不过如果假若真系有 accident 出现咗，或者系有啲 traffic violation 出现咗，嗱好多时咧，譬如话你喺后边撞人，差唔多咧加拿大咧就系喺后边嗰个有98%以上都坐紧噶啦，因为佢一定会话你系 follow too close，fail to observe、啊、你跟得太近，同埋咧你系冇睇清楚嗰条路嘅点行法嘅。咁好多时咧，啲警察咧就系会整张告票俾你，就告你呢样又告你嗰样，又唔可以话 illegal right turn 或者系冲红灯咁之类嘢。咁 沙大有冇收过告票啊？ 你讲开呢个，啱啱好我真系有个咁嘅 case， 就嗰阵时系有次系，不过呢个几过瘾嘅 experience， 有次喺我喺。喺个喺转咗个左喺条路度转咗之后咧，一转咗入去咧就俾警察就截停。咁警察咧就同我讲：，喂，你呢度系唔可以左转噶。我唔系、哦，我经常喺度左转、哦。佢话唔系啊，你呢度咧前两日我哋动咗个牌喺出边，就四点到七点系唔可以左转嘅。而家四点半，所以你系 violate the rule。咁我系咩咁啊？咁佢抄咗我，俾咗张 ticket 我，就话我即系系唔啱，即系左转唔啱啦。咁后来我谂下，哇！因为我嗰阵时已经即系嗰阵时其实嚟咗加拿大两年都唔够，即系仲按 probation， 即系 probation 就得五分嘅啫吓。咁咧就我俾你扣下冇。咁我谂下唔系好妥。咁我根据。即系嗰边嗰啲中文报纸，譬如《星岛》咁，最多人睇系《星岛》咁，即系揾咗一个，即系佢哋嗰啲叫 ticket fighter， 即系高票专家啦，而家叫做吓，咁啊走去问佢，喂，我想睇睇我有冇得打下呢张 ticket？ 咁其实我对呢啲人咧就冇乜好感，因为我觉得佢哋好多时系啲即系叫做劈炮差佬啦，即系做下唔做，可能觉得呢样嘢揾到钱咁走出嚟做嘅警察啦，咁样即系呃人钱。咁但系我嗰阵时候真系好唔系好想即系咁，因为咁样扣分，咁我就去揾咗一个电视度卖告白嘅叫做告票专家。咁佢睇完我张 ticket 之后咧，佢话 Alex， 佢话我做唔到呢单生意。我话点解？话呢啲单都唔系 case 嚟嘅。咁啊，点解咧？咁佢话：我嗱，你睇下你张 ticket， 佢话上边佢唯一写啱你嘅咧就 improper left turn。咁但系咧，因为佢原来咧，佢加拿大咧，佢即系嗰个法律系统咧都好公道啊！即系佢要告你的话咧，佢要系好清楚话俾你听，佢系援引乜嘢嘅法律，边一条例走去告你嘅。咁呢位抄我牌嘅警察咧，佢喺呢一个column 上边咧，佢只系写咗三个简体，只系写咗三个简写，系 H.T.A. 咁我其实我最初睇我就觉得嗰度有问题，咁 H.T.A. 究竟系乜咧？我唔知系乜。咁 until 呢位即系佢姓马咧，我唔方便讲佢名出嚟，因为佢好似今日都仲喺度做紧生意。咁佢同我讲，佢话嗱，佢话佢应该写得好清楚 ，HTA 系 Highway Traffic Act 咁嘅意思。咁除咗写呢样嘢之外咧，亦都要好清楚讲明咧，究竟佢系根据 Highway Traffic Act 入边边一条咧告你 improper left turn，which is 佢冇做到，所以咧佢话呢张告票咧，佢系基本上系入唔到法庭个系统，告你唔到嘅。咁我话我话喂，我如果佢告到点啊？我话你惊你不如你咁啦，嗱你到你上庭要上庭嗰日，你真系上庭，你咪走去问下佢系咪差处你咯。咁我敢保证佢差处唔到你，所以我赚唔到你呢啲钱，咁我就好感激呢位阿马生。咁啊，因为我后来听其他朋友喂好少可喎，呢班友仔佢明知你冇事，佢都会即系佢砌啲嘢出嚟，即系作翻你一笔嘅咁样吓。咁即系嗰个 story 系咁咧，咁啊嗰次好好彩，就后来真系冇嘢，我直头冇嗰日去，嗰日冇我冇去到，之后一路都冇事发生。until 我再下一次我收下一张告票，就喺有次出差喺 Montreal 揸车翻嚟就告我 speeding 啊。咁咧就第二个 story 啦。 咁咧嗱，我又有一个 case 咧，就系好特别嘅。呢、這个 case 咧就系个警察。咁我 Toronto 我就同啲警察咧，就有啲警察咧就比较熟嘅。咁我就问啲警察，我就喂，我收到个 traffic ticket 之后咧，有咩办法系可以有机会打甩佢咧？咁样。咁呢个警察哥哥同我讲。佢话咧，其实好紧要一样嘢咧，你首先系要睇一张 ticket， 睇乜嘢咧咁样。总而言之，个 ticket 入边写嘅任何嘢都有机会系会 void 张 ticket 嘅。 嗱，头先阿山大讲个 case 咧，就系话佢呢个 highway。HTA 嗰度咧，佢冇写全名出嚟，同埋冇写系用边个告你嘅话，已经 void 咗啦。 即系第几条啊？第几边 咩啦？其实仲有好多 case 嘅，譬如话系日期写错咗，时间写错咗，或者冇写到 location 个位置写咗，但系 location 唔啱，喺对面马路个角，东南角、西北角，佢写错咗都好咧。那个警察同我讲咧，佢话法官一见到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，嗰张 ticket 就即刻 void 嘅。咁即系嗰个警察哥哥咧，同我讲，佢话你逢收到 ticket 嘅，你一样有一样嘢你一定要做嘅，就系你一定要出庭。我话咦，点解一定要出庭啊？咁样，其实佢话嗰个道理好简单嘅啫。就算佢写嘅嘢全部都啱，不过如果有一样嘢，嗰样嘢系发生咗之后咧，呢张 ticket 都系会 void 嘅。咁我话喂，咩情况之下会写啱都会 void ticket 咧？佢好简单，告你嗰个警察，即系出呢、這个ticket 嗰个警察，佢冇 show up 到。 嗯，即系出庭啊，即系上庭嗰日。 系啦，上庭嗰日。咁我话喂，佢告得你，佢点会唔 show up 啊？咁样，佢话唔系啊，系有好大机会 show up 唔到嘅。咁我问点解？佢好简单啫，因为佢每日都系做紧警察嘅工作，佢可能系 allocate 咗个时间嚟上嚟法庭嘅。不过可能有突发事件喺街上面碰到某啲嘢，而令到佢系嗰个突发事件系比上庭更加重要嘅话咧，佢好多时就唔会 show up 嘅。 嗯， 所以当佢一唔 show up 嘅话咧，法官咧就即刻 case close， 咁你个 case 咧又唔会被告，即系 void 咗嗰张 ticket。 即系要争取每一个机会，即系揾一啲即系蛛丝马迹，令到你即系尽量减低你即系。被告到的机会呢，我又想分享一样嘢呢，就话你抄牌的当下，即被警察截停的人呢，其实都可以讲得到的。我即是 share 一个 experience， 这个是发生在四年前的，即我屋企在 Mississauga， 我有一天是朝头早见完客，就揸车回屋企，就好赶，因为我下午呢有个医生的 appointment， 即要去睇个验身报告。我在就嚟到屋企一个 intersection 嗰度咧，就冲咗红灯。咁咧，有一我谂住，过埋啦，咁啊冲咗过去，咁啊就点不知咧，对头车咧，对头即系要停红灯嘅车咧，入边其中有一架系警车嚟嘅。咁变咗我冲红灯嗰个动作咧，就好清楚俾佢睇到，佢即刻 U turn 就调转头追我架车。咁我就俾佢追。追咗大概五六百个 meter 到， 哇，好远喎！ 佢闪灯，佢闪灯，咁我都未停，咁咧我唔想喺条路度即系阻住交通，咁我就喺翻屋企个，一般我悭翻屋企，因为大概七八百 meter 到咧，我就要左转入去街仔度，咁我就照翻平时翻屋企，咁我左转入街仔度咧，我又停前咗。两个车位就俾佢架车停咗喺我后边，咁结果呢个警察咧，佢喺我后边停低，咁啊走上嚟问我，话阿生你知唔知你头先冲红灯啊？我系啊，我知啊，我不过我好赶时间，我嗰朝早咧我见完工，咁咧又因为佢睇见我话着晒成套西装，你喺加拿大好少见人，就算你走去坐轮陀登登都未必个个着住套西装。 嗯， 咁啊着晒成套西装，佢真系似见工喎呢个人。咁啊，然后我已经失咗业一段时间，咁今日有个机会去见我 potential employer， 咁我讲咗俾佢听咧，咁啊，佢话咁啊，你等一等咧，咁啊攞张我个执照，攞张我个 driver license， 咁走翻去架车度 check 完一轮之后，佢走翻上嚟，佢话我 check 过你个 record， 你都系几 cautious 嘅 driver， 你对上一次俾人哋抄牌就系个 improper left， 唔系 improper left turn， 系另外一次系啊，我另外仲有一个 improper left turn 嗰次就真系中嘅，我自己系真系咁啊。是已经是夜二年前的事，他夜二年以来你都没有逐即中过一张中过一张告票啦，咁话相信你都是一个 careful 的 driver 嚟嘅，唔係傻傻滚，咁佢就放咗我。 咦，咁、那个情况同我廿几年前嗰阵时候，哇！如果讲起三十年前，我喺 Edmonton 有啲类似、 啊， 我就系、是、咧就系、是、转左，不过咧就灯尾黄灯尾就转左，啊行到过一半嘅时候咧，就个灯已经转到红色啦。咁跟住咧就我后边系一架警车， 嗯， 跟住一转完弯之后咧就着红灯咧就 stop 我，咁啊 stop 我咧，咁佢就问：喂，先生，你知唔知我做咩 stop 你啊？咁样，咁话我头先嗰个转嗰个弯咧系个灯尾嚟嘅，咁我就即系冇怀疑到我行到一半咧就系会即系会转个灯转得咁快，咁于是咧佢就同我倾偈啦。咁我发觉到咧，原来加拿大咧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乜嘢咧？佢话佢会睇你个态度， 嗯， 佢睇你个样子，佢会 judge 嘅。佢会觉得啊，呢、這个人系啊，可能佢一时唔小心嘅啫。 即系用中国国内嗰句就认罪态度啦。 系啊，冇错啦。咁咧就跟住咧，佢就基本上咧就佢就可能就同阿山弟头先你讲一样，佢就用无线电咧就 check 咗我嗰个车牌。咁可能因为我又系冇 record 噶嘛，咁所以咧佢就话诶、哎，下次唔好啦，咁就放我走。咁我发觉咧喺加拿大咧，即系好多朋友咧都曾经试过类似嘅情况嘅。咁所以呢个咧就其实我会觉得咧唔净止系抄牌，其实加拿大好多情况之下咧，其实都系会有酌情权嘅。 系即系你，我谂觉得一样嘢就系你唔千祈唔好一开始就以为自己着就据理力争，咁咧就你就衰硬，因为如果真系上到庭咧。个法官咧，多数都会系企喺警察嗰边嘅，因为个法律系俾佢权力嚟保护你市民，唔系俾你市民一个自辩嘅权力。因为同埋警察亦都喺佢受训嘅过程入边咧，系佢嗰个训练咧系好清楚话俾佢听，你边啲情况底下咧系可以系做啲乜嘢嘢。咁佢嗰阵时俾得个告票你的话咧，或者截停得你话俾你听的话咧，即系话佢系好肯定你系犯咗规。咁咁变咗就系话你如果仲去据理力争，或者甚至无有啲可能，因为而家加拿大多咗好多啲唔同国家嚟嘅移民咧，即系佢哋可能将一啲佢哋本身原居地嘅习惯搬咗嚟咧，就同个警察系礼横折曲， 嗯， 据理力争，佢以为系你吓，咁咧就系非常之不智嘅， 即系 有啲礼貌，即系如果你觉得你系啱嘅，你不妨同个警察去商讨一下。好似头先我嗰个 case 咧，个警察放我走之前咧，我喺个司机嗰度伸只手出嚟想同佢握手，佢。伸出嚟同我握手啊！ 咁 系啊吓，咁我谂一样嘢就系、是，即系你要表现得系一个有文化、有教养嘅人吓，咁佢哋都会好有文化、有好有教养咁。你同你 deal with 嘅就唔好话觉得佢哋阿惊死啊！因为你系黄皮肤乜乜乜啊，又千祈唔好有啲咁嘅谂法。 其实调翻转，因为咧就我。同啲差人比较熟少少啦， 你现在系差人嚟，好似 我唔系差人，我喺警局入边做 I T 啫。咁其实佢啲差人咧就讲咗一样嘢，佢话其实佢哋系 deal with 啲 minority 啊，即系啲黑头发嘅黄皮肤、黑皮肤嘅人咧，佢哋会更加小心嘅，因为呢班人系会有机会投诉，就系话你去歧视佢。所以咧，就系、是、如果我哋系 minority 嘅话，遇到警察嘅话咧，其实某程度上咧系有着数嘅。 系， 好啦，咁而家咧嗱，今次咧我哋就讲到呢度啦。不过咧。我同阿山大啲有啲唔同个案啦，如果大家有啲咩特别嘅个案咧，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吓，因为我哋始终都系多伦多，即系我哋唔系多伦多大，啲细路喺多伦多大啊，咁其他地方咧可能唔系咁 updated 啊，咁如果大家有啲乜嘢意见咧，就好欢迎你哋喺我哋 YouTube channel 或者喺我哋网站上面留低你哋嘅信息，咁我哋会即系帮你即系发声吓。 好啦，咁我哋下次再见啦。 好，喂，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